这个月本地需要的主题是尽早帮助圣经学生出席聚会。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的会众报告显示，我们主持了大约50到57位圣经学生每个月。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尽早邀请他们前来参加聚会的话，就能够帮助他们在属灵上继续进步了。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帮助这50到57位圣经学生出席聚会呢？那么以下有7个要点，大家可以留意，然后看看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助圣经学生。好，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跟对方主持圣经课程的时候，要常常把注意引到主字之上。我们知道，当最初我们认识这位对圣经感兴趣的人，我们很可能直接分发书刊或者跟他讨论圣经。但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注意引到主字之上的话，他就能够看出我们并不是单凭自己就能够理解经文和圣经的教义。例如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向我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经文说，到底谁是忠信睿智的奴隶，受主人委派管理仆役，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食物呢？是的，我们要向这位圣经学生强调，我们得到的这些灵粮是来自忠信睿智的奴隶，也就是中央长老团。那么这个圣经学生，如果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吸收的这些灵粮或者圣经的解释是来自这个忠信睿智奴隶的话，他就看出他不能够单凭自己在家研读圣经，他会意识到他需要跟这个组织紧密联系。所以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我们也要帮助这位圣经学生看出我们所受的指引是来自耶和华上帝的，而耶和华上帝通过这些圣经书刊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圣经学生看出他所研读的这些圣经书刊是来自上帝的教导，他很可能就会很感兴趣，也很认真的去阅读或者是准备每个星期的讨论资料，并且把所学到的用在他的生活上。那如果圣经学生有这样做的话，他也能够体会到这个圣经原则的价值。他体会到价值的话，他就明白他需要跟这个组织紧密联系，而不只是在家跟我们读圣经罢了。好，第三点，我们也要让这位圣经学生尽早知道在他所住的社区里面有哪一个聚会地点。我们知道在马六甲只有一个，因此我们要赶快让他知道王国聚会所的地址和我们语言的聚会时间。然后让他知道以后，要向他阐明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跟其他一般宗教的聚会不同。例如，我们不会劝捐，我们也在聚会的时候不会只是聆听而已，反之可以让对方知道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聚会的节目。还有，我们也欢迎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孩子一起出席聚会。然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也不会穿一些很特别的礼服，也没有蜡烛和雕像等等。更重要的是，那些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就是社区里面有可能一些是他 认识的人，所以并不是哪里从哪里很特别，从别的地方来的，而是住在本地的人。那让对方知道这一点，好让他可以放心啊，让他放心啊，来聚会不是一个什么神秘或者是一个要捐钱的地方。好，第四点，在每周讨论圣经之后，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让对方了解组织的结构和运作。例如我们可以应用谁在遵行耶和华的旨意这本册子跟他讨论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跟圣经学生一起观看耶和华见证人组织起来传讲好消息这部影片，让他看出组织所成就的事，也可以介绍他 JW.org 网站，看看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工作怎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而且做得十分成功。第五点，也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圣经学生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圣经学生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却迟迟不参加聚会的话，也许你可以尝试邀请会众中不同的弟兄姐妹参加你这个圣经课程，那么好让对方认识，让他们可以广阔他们对会众的概念。有时候也许长老也能够陪你一起去认识你的圣经学生，那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也可以约会众的长老。那么半年一次我们的分区监督和他妻子探访的时候，你可以借用这个机会邀请他们参加你的圣经研究，鼓励他们来参加聚会。第六点，就是当我们要鼓励的时候了，因此可以应用一些适当的资料，例如守望台的资料，让他看看我们这个星期讨论什么内容，尤其是在讨论一些有关于对方感兴趣话题的时候，有时候是公众演讲，有时候是守望台的杂志内容，那个星期我们更应该大力邀请他出席。那么有时候圣经学生需要安排交通的话，如果我们可以，也可以向他提供这个方便，这样让他比较容易能够前来参加。第七点，当他认识完所有以上的六个要点之后，有些人还是不能来参加，这个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原因，这样我们第七个就是要找出那个原因。有时候他不来，不是他没有信心，也不是他对这个聚会的资料不感兴趣，而是有可能他面对家人的压力不敢来聚会，或者是他很想在那个时候参加某个社交或者是娱乐。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症下药，让他看出较重要的事是什么。做了以上七个要点的话，相信我们就比较能够帮助圣经学生前来参加聚会。那么有一个经验是谈到一个女子，她主持了一个圣经研究，这个女子由于她开始参加聚会，她体会到耶和华大家庭里的爱心，因此对这个女子的进步产生很好的影响，她在隔一年就受了浸，献身侍奉给耶和华上帝，而后来她也继续进步成为先驱传道员。所以通过以上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看出我们要尽早帮助圣经学生出去聚会，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属灵上做更大的进步。好，谢谢，我节目到此为止，我们把接下来